对话。 王先生，你家住在哪儿？ 我家住在中关村。 你家门牌是多少号？ 城府路45号。 电话号码呢？ 892-518。欢迎你来。 谢谢。 哪位是鲍尔教授？ 我就是。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鹏。 李先生您好。 您好。您在哪个宾馆住呢？ 我住在北京饭店。 您住在几层？ 我住在12层。 您住在多少号房间？ 我住在108号。